极限，要回归太多未来却遥远，再梦里一点点，追逐永恒扣人心弦， 谁都期待对的人陪在身边， 说过的誓言一句一句都兑现。 闪耀迷人的光线。